you 娘娘闻听心好惨，一到三江上了山沟，山门里外下坐骑，漫山风雨看分明，山门照有一副对，字字行行写得清，上联写 人儿。 曲种是京韵多，其他曲形是少，但这翻活就都岔我开了啊，连京剧都翻了。这个王莹给您唱一段铁片，曲目我不知道，他自个儿上来报好吧。啊，伴奏还是角老师。刚才您听见了，我刚才有一位先生特地给角红锦先生上俩花篮啊，这俩就给您的，一会儿带回天津啊。 千万往里就让

一段流派京韵大鼓过后啊，还要请您欣赏一段流派京韵大鼓。表演者呢是我们北京市曲艺团优秀的京韵大鼓演员崇玉杰老师，他今天呢为大家首先带来一段流派京韵大鼓《博望坡》，请大家欣赏。乐队伴奏：穆祥征、周春元、刘锡川、孙志成。 我将元领一支人